Thank you. 我见了天马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是叫儿难救，孤身无奈何，我只得去啊。在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，你来打 孙雄。赵公子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